跨越。什么鸡巴玩意，操你妈！ 半夜好六十二八，全被江湖脚上踏，一帮懒子还想出马，色色江湖得天下，送我一端六三枚，全都输走了来生财。 我把你们都听为说江湖转山林为神， 两不君临这天下，天下有谁不害怕，都是一身万贼嘛，说六三枚我脚踏。 吹风在牛头， 一刀斩断了风筝绑。 如果号角再次吹，我再见到。